从来不曾忘记晚霞中的你，踏过青青草地，夕阳在心里，总是有点伤心，关注没有你，只想想象红蜻蜓飞来飞去， 蜻蜓悄悄飞过你窗前，不知道你的眼能不能看见，有一滴我的泪轻轻滑落在琴弦，不知道我的歌有谁能听见，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，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，停在你的头发上，我好想告诉你，那是一种怎样的美丽停在我的心里，我永远不能忘记。 谁能听见，从来不曾忘记晚霞中的你，踏过青青草地，夕阳在心里，总是有点伤心，梦中没有你，只见小小红蜻蜓去，有一只红蜻蜓悄悄飞过你窗前，不知道你的眼是否看得见，梦中的红蜻蜓你要飞到哪里去，晚霞中希望你心。